比大流量，装机慢赔，网速慢赔，还送百元购物券。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金粮点到网，金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零下5.1度，受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天气晴朗，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不错，光照充足，气温回升，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应勤补水润燥，并注意护肤保湿。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保费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听众朋友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蔡户营南路进京方向以及西二环南段南向北的方向车行缓慢，还有呢，在莲石东路的东段，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西向东的方向车行不畅。再者，再来关注呢，目前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进京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郎家园路以及建外大街进京方向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驾车出行的安全。稍后我们一起，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早您早，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起了没起了没啊，江什么辉，江素辉 哦 啊，您好您好，还有于进锅来了来了啊，欢迎各位早起的朋友都来打打招呼吧。咱们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 是的是的啊， 昨天有一朋友还在我微博上说呢 啊， 说听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出发吧， 怎么着来， 终于找着这微信公众号了 哦， 所以咱们得多说点， 这么不好找吗 啊，北京文艺广播， 对 嗯， 这哪个字都不能 找，是什么呀 他是不是找别的广播呀， 您一搜这公众号就跟我们可以联系了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早起的都辛苦啦，没起的都赶紧吧，走嘞走嘞，走过路过不要、 不要错过， 干起了我的副业 你起来，你副业是干什么的吧，摆个摊 啊，不 卖个早点， 哎不，这得、都得有照才能经营， 有照哦，那你肯定没照啊， 没照的不犯法的，没着起哄架秧的 我这事儿擅长啊， 啊就是我的副业， 对嗨啊，今天咱说点什么，起个哄架什么个秧子呀， 也不是架秧子了，今天 有一个新闻 当中说呢，这飞机上从今之后，打昨天起实际上是、 啊、 就可以用网了。 没错， 飞机上都可以上网了。啊、然后我们就想出一话题，反其道而行之， 怎么这样？ 如果这个网络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就都没有网了， 彻底断网， 哎、没有了 啊，就没了。 不是要断，就没了、 哦，没了。 对，从您生活中没有了。会选择什么样的爱好来填补这些空白呢、嗯、因为上网的时间非常多， 对对对， 对吧，玩游戏，玩手机，浏览电脑，浏览网页，买东西， 甚至您等车那十分钟您都舍不得放下手机、 对对对、啊、所以如果网络彻底从您的生活中没有了，会选择什么样的爱好来填补这些空白？ 就刚才王一把这话题跟我们的值班小哥一说，帅帅的值播小哥，不是不是值班小哥， 值播小哥说你自己呢， 往那儿一站、愣了三秒钟，面部表情极其狰狞，什么话没说， 皱了皱，深深的皱了皱眉头、 后来最后一句话说什么来着，有什么游戏来着， 单机游戏， 哦对，单机游戏 还是要玩游戏， 你看看他这个想法真是奇葩呀。 对对，没有没有没有，不能叫人奇葩啊、我们欢迎小郭，然后还有魔草儿、宇轩宝贝、 Mr. 夏天、在水一方、黄什么达、程学亮、颠儿、1970、空谷幽兰、曹宇，大家好好好啊，说说如果网没有了、您会拿什么爱好填补空白，还有小华、张建勋、爱一个冷不防、传奇、开心， 这么多的朋友谢谢了。 对对对对， 我告诉你要说的我那简直了， 简直了， 18般武艺样样精通啊，什么爱好没有啊，你说哪个吧，没有不会的， 不 没有不会玩的， 没有不会吹的，我看你 差不多吧 啊，高磊，你马上就要进入吹牛协会当副主席了。 为什么是副主席？ 大帅是主席。 好，我还是吹不过他。 我们来，没有没有人不，我们节目好像有这个特点。 对，谁不在说谁嘛？ 是 是, 是 啊，谁不在说吹谁？ 放过你们俩，肯定我不在，你们也没饶了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稍后给您带来各方面的内容，比如说会说到中国经济增速2011年来首次回升， 北京去年12月份的空气质量进入全国前十名了， 全是好消息、 哎、 今年本市将支持商家开设24小时营业的午夜餐厅， 还有就是今年春运呈现了三大变化， 再者关注昨天起坐飞机您可以用手机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刚才那是谁录的片花？大帅， 大帅， 对对 对对， 他就为了表示他人不来，灵魂也得在， 声音也得在。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他是高磊， 他是王一。我都接不了你 说 的 各种各样的消息吧、先说交通方面啊，2月1号到3月12号呢，地铁将进入为期40天的这么一个春运过程， 是 北京地铁公司所辖16条线路预计将运输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3%大约。春运期间呢，北京地铁将启动新的运行图应对大客流，其中除机场线 S1线使用通用列车运行图外呢，2月11号周日和2月24号周六各条线都使用平日列车运行图组织车，2月16号初一、2月21号初六除机场线 S1线外各条线均使用双休日列车运行图。北京地铁表示呢，它会密切关注客流的一个变化。 对对对。 到时候呢就适时调整列车运行的计划啦。 没错，这人多的时候呢多派几辆，人少的时候呢咱们就少派几辆，咱们的这个铁路部门的员工也可以适当的休息和调整一下，是吧哈。我们再来继续说说地铁一号线。 人家是不是铁路部门吧，地铁部门。 哦，地铁部门。 一说换单位了。 来，地铁一号线和八通线贯通工程前期工作开始招标了，这项贯通工程啊，将对影响两线贯通的线路、通信、供电、车辆等进行改造，目前呢正在对设计资格的预审进行招标，因为客流量大，换乘车站站内拥挤，那么将两线贯通的呼声一直特别高，但是由于车辆信号等原因实施难度呢比较大，一直还没能实现，这不眼前就快了呗。 对对对，有希望了啊。我们再来看了一下这个昨天呢，神州租车宣布进军共享汽车领域，扫描车身上的二维码呢，直接开车走人了。 哇、 每分钟1.9元， 每分钟 加每公里9.9元，没有起步价， 怎么了？ 我得算算这一分钟。 哎呦，就咱俩这数学，你就饶了咱们自己吧。北上广深四座城市呢，将在3月28号首批开通这个服务。宝马、路虎等车型租赁价与普通车型保持一致，分时租赁呢不按照车型收费，用户有望以同样的价格体验到宝马、路虎等豪华车型。 哦，我告诉您啊，这每分钟1.9毛，大概合一小时是11.4块，但是您还得每1公里多加1块钱。 对啊，9.9毛， 其实也不便宜。 都开宝马路虎了。 哦，路虎。哦， 所以它是有一个整体，整个它这个品牌就属于确实不便宜的品牌。 不便宜的品牌啊，但是品质还可以吧。 应该说从整体体验上它服务还是靠谱的 是。 咱再看看啊，这个租车共享汽车还不知道呢。 对，那说到了车，咱们再来说说车牌呗。 啊，好啊。 近期呢，购买普通小客车的市民朋友又可以选择京 A 号牌了。昨天呢，市交管局官网上开始公示机动车现场50选1代选号牌号码。那么小型汽车号牌选号池当中啊，又出现了京 A 号段。但是告诉大家啊，这个京 A 号段啊，和目前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使用的京 A 车牌呢，京 A 车牌啊，还是有所区别的。 买了就赔。 哎呀，进入这个号池的京 A 车牌啊，是3个字母开头的，后面是数字的组合。那么具体号段呢是AAA000 到 ABZ999 之间。 哦，新的一版吧。 是 啊啊，重新来了。哎，要不然人这么长的数就是有用，我跟你说。 是倒换着来呗。 倒换着开、啊、对对对。这有点像当年1390和1391 啊， 对吧， 后来又138了。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这样的区别。再来关注呢，石景山区主干路长安街西延长线今年呢将进行跨永定河特大桥施工啊，预计呢明年12月底完工。目前呢位于长安街西延的门头沟区和石景山区两段市政路都已经竣工了，风沙线铁路入地工程也已经完成了啊。在这个大桥建成之后，哈哈， 哇， 这条贯通京西交通的主动脉也就全线通车、 哦、以后出门就更方便了呗。 嗯，不走回头路啊！ 哦，就绕去，就绕哪儿远绕哪儿， 奔着西延长线，我们不撞南墙不回头。 嗯，还真撞不着， 那回不了头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环保部呢，昨天发布了2017年12月份和1月份至12月份全国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空气质量状况。那么，2017年的全国 PM2.5 平均浓度是每立方米43微克，同比下降了6.5%。那么咱北京啊，去年12月份的空气质量与哪儿呢？您听好了，海口、厦门、舟山、深圳等城市是不是并肩进入了全国前10名啊？ 加油加油啊！同时也要感谢周边地区做了很多的这个协同发展贡献啊！ 谢谢谢谢。 对对对，咱一起空气都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美啊！说到美呢，离不开吃。 是。 说到吃呢，今年本市要支持商家开设24小时营业的午夜餐厅， 哇， 方便大家的生活。我的天，你这半夜吃吧，你就 我就是夜宵啊， 夜宵肥。北京目前虽然有一些24小时营业的餐厅，但总体来说分布不均衡， 太少了， 公众知晓度太低。 嗯， 我让你说出3家24小时营业的。 三家啊？ 嗯， 日昌是一家。 啊，是吗？哪儿的日昌啊？啊，别说了。 啊，别说，反正他的应该有。 金湖有。 金湖。 还我还知道一个东升阁饺子馆，反正这是我仅知的。哦、 还有一个三里屯儿，不是，工体那边有一个三阳菜，好像也是24小时。 哦，总之呢，这样也很不容易。啊，还有的那个快餐店是24小时的。 对，有的，有的。 那今年呢，就支持有条件的餐厅，根据经营情况，也推出24小时营业午夜餐厅的问题，满足消费者需求啊。当然，建议大家晚上如果不是特别需要的话，别轻易多吃，对身体真的不太好。 马无夜草不肥嘛，人无夜宵不胖。 对了，对了， 是这意思吧？啊。得嘞，咱来说说哈，为了解决双职工家庭接送孩子的问题，大兴区今年啊将开展低龄学生课后延时服务。放学之后不能及时被接走的孩子们呢，可以继续留在教室里边 管理班嘛。 哎，对，在值班老师的陪同下等待家长接。目前呢，这项服务已经在大兴3所小学和3所幼儿园试点20多天了。今年呢，将在全区直属学校全面推广。 哎，绕了一圈呢，回到了管理班的初心。啊，他不是强制参加的，对吧？ 不是不是， 有需要就来，没需要呢，您就忙您的去吧。 是 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嘿，我不需要属于我的一切，这世界只懂宠坏你，都得不到我真正想要的那些。Yeah, 爱你的。 高磊，你是从哪里找来的这些浮浪歌曲 啊？ 听起来很轻浮。 陈奕迅就是高怪的歌手嘛。 哦，这陈奕迅的歌。 陈奕迅，伊森陈奕迅的。 哟，那对你来说找的歌真是年轻版了。 不容易吧？ 对对，找出一个我。 就是现在他经常还出现呢，你知道？我之前找的歌手基本现在都不怎么唱歌了。 对，咱来说说啊，如果有一天这网没有了，您会拿什么事儿来填补这空白呢？ 哎， 这空白出好多时间呀。 对。 搞点什么爱好呢？张建勋说：“那这网可了不得，走路都有人看，可不嘛。”据说有个地方还安排了一个就是看手机专门的路 啊， 对对对， 这不是纵容吗？ 那就是因为他走得慢呀，这样他们都走一块儿去， 这不好，这容易出交通安全问题。呆呆小熊说，昨天晚上我告诉你，我们这区域的网络就突然都断了。 哟，你看，为我们这话题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做准备呗。然后呢，我当时我就跟我媳妇讨论关于断网的事儿，正好和今天话题一致。首先呢，网突然断掉的话，整个世界就会乱套。 别操这份闲心了啊！ 如果断网之后呢，其实我们可以做的事儿就多了，比如说读读书、阅阅报、写写字、听听收音机，做做除了用网络才能做的一些自己的小爱好。 这是话题互动的内容，你要说呀。哎， 但那些只能是只有靠网络来工作的人可就麻烦了，一切的沟通和工作都需要网络来解决的人怎么办？ 给我们提一个问题， 对，你说说出一难题， 你怎么选的微信？ 我告诉你，大家小熊，我下次不念你的了。 这念了半天，您回答我们的问题，咱们也不管别人，就说自己拿什么填补空白，行吧？ 对，而且不是说断网， 知道他拿什么填补空白？ 拿什么？ 替全世界操心。 哎呦，杞人忧天， 也不叫杞人忧天吧？我推荐您去做一些基层的这种调解工作。 哦，会张罗事儿， 需要的，哎， 对对对， 他热心肠， 嗯。 传奇说了，踢球、游泳和健身 啊， 这三项，反而我有更充足的时间了。 多好！ 那么现在有的时候还有个纠结， 来看看这边，这位朋友是 都不敢挑宽的了，反正写的长的都不念， 我都不敢念了，你知道吗？写长，魔草说，我觉得没网挺好的。以前没网的时候，我经常做手工，编个中国结呀，勾个小披肩呢，粘个纸，捏个纸粘土啊， 有有有， 还能多腾出功夫看看书什么的。可是现在有网了吧，这手工能力直线下降，书也不好好看了。没事我就想刷刷朋友圈，我要改，一定要改。 你变成看朋友圈人，你变成一个制造朋友圈内容的人，这样你就会有动力做一些事儿嘛。 哦， 你这个事儿还挺有意义的，还不如说今天我炫一下，哎呀，你看我来这儿吃饭了，其实也没吃，照了相赶紧跑了。 对， 因为心疼钱。 你说刚才王毅说的都特别对，比如说你自己腾出功夫再勾个小披肩，这个时候 小披肩这能在朋友圈里， 你把它拍了以后发到朋友圈， 你勾一个黄果树瀑布那么大的披肩，你肯定的，这绝对是能在朋友圈里出类拔萃， 那就震撼了。我告诉你， 各中翘楚 啊，那卖多少钱呢？估计几万块钱拿不下来吧，这么大， 勾完再说吧。 他就给您找了一长活，您知道吗？ 对，哎，这个不是我定的啊，你可别问我要钱。波波先生说，哎，不用不用选，我看书、练字、写写信。 哎， 哦，没网了，可不嘛？那会儿那通信， 对， 我跟您不一样，我去发电报去。 你发电？哎，现在还有发电报吗？ 有有，比较少了。 有啊，但是我知道英国人 非常少，应该说， 其实真的是就是互相联络之间的联络还是要写信的。他们的对， 他们那个邮政对 非常发达， 因为邮票最早就在他们那儿出现的 啊。对， 哎，是吗？我查查吧。第一枚邮票应该叫黑便士。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上咱们可以多向人学一学哈。来 ，David 就说了，如果没有网了，我可以去冬天滑雪呀、啊，夏天我可以游泳啊，我没事多去户外走一走，我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啊。哦，是吧？ 挺好，就出门的动力也强了， 就能动起来了，就锻炼身体了呀，对吧？啊。 还有这个超越小莫说，大家好啊，我来了，你赶紧说我们这话题是吧。 嗯， 那个小飞燕说，那我就自己使劲研究出一种网，不是没网吗？这就是我的新爱好，就是我研究，我使劲研究。 哦，研究也行。 哎，对，这研究的过程其实也挺棒的 啊。 那你这开创了新生活呀。 对 对, 对， 厉害了。 那我就研究研究。 放下说，我看电子书。没有网了，请问你怎么看电子书嘞？ 我提前下好呢。 在哪里下嘞？ 嗯、 哦，就是买那种原来不也有那种电子书吗？ 对对对， 压根就搁在里边的 啊、 嗯，对不对？ 对， 光盘那种 啊、 嗯，有道理，有道理， 是吧？也行啊， 就是也行， 别老看啊，费眼睛。这一九啊，不是一堆小花就说了，早安呐、啊，要是没网了，我就看书，我学插花，我学厨艺。 哦， 要是时间够，我就再学门语言。 哪国？ 哎，这么一看也挺忙碌的哈。 嗯， 哪国语言啊？ 喝了社，喝了社，喝了社， 喝了社，喝了社。你好的意思是吗？ 应该是吧。 阿拉说吧。 哎，不知道啊，你别说了一个我听不懂的话，说什么呢？您这是，打死你！嗯， 爱老虎油嘛。 哎，别跟我说这个，太恶心了啊！小云说，如果 哎，你别听懂了，居然 如果没有碗，我就买收音机继续听你们广播。哦耶， 这就对了。 对。 真是， 我没有奖，要有给您一个， 我们心里给您一个吧，好不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内容是， 要 如果断网了， 对，没有了，这 没有了就、嗯，对对对， 您拿什么事儿填补那些上网的时间呢？ 哎， 有什么爱好呢？做点什么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说说吧。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咱来看看手机上，不是手机上 啊， 对不起啊，飞机上用手机这事儿吧。 对对对啊， 手机上用飞机 那个出事儿， 遥控的。以往呢在飞机上都能听到这样的话语啊，先生女士们大家好，请关闭您的电子设备，系好安全带，我们的飞机就要起飞了。 你看看 Ladies and gentlemen， 哎呦呦呦呦， 是不是、那个、 后边怎么说 我不会了。 我也真的不会，我告诉你，十二级 每次乘坐飞机都是会听到这样的空乘人员的叮嘱。 对、啊、 但昨天起呢、这个老规矩有变化，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宣布从1月18号开始呢，大家在飞机上你不必关闭手机了， 嗯， 还可以通过 WiFi 连接互联网， 真好。北京时间1月17号晚9点10分，由海南航空总裁孙建峰执飞的航班 HU7781 海口至北京段成为了国内首个正式允许使用手机的航班。 总裁开飞机啊、 哦、厉害了哈。那么据东方航空介绍，旅客呢可以在飞行全程当中使用具有飞行模式的移动电话，包括智能手机，以及规定尺寸内。什么叫规定尺寸呢？也就是长宽高三边之和不超过31厘米的电子书，包括视频音频的播放器、电子游戏机等小型的 PED 设备。 哎，需要注意的是呢，飞机上使用手机要打开手机飞行模式，全程关闭蜂窝移动通信功能，就是您不能使您原来的网。 哎、对 对，不具备飞行模式的移动电话这样的设备呢，在空中仍然是被禁止使用的。 对， 基本上说您也不能用传统手段来打电话了。 是是是， 对吧？就是上上网。啊， 那么根据了解呢，除了东方航空、海南航空以外，春秋航空、厦门航空等其他航空公司也正在进行评估，也有望跟进了哈。 嗯，那目前呢，就是可以说到的是，乘客对飞机上 WiFi 的需求其实是很迫切的。 对， 国际海事卫星组织针对亚太地区的一份机上无线网络报告就显示呢，在中国90%的乘客更愿意选择具备机上网络的航班，68%的乘客愿意为优质网络服务额外付费， 是 让我交钱都行。54%的乘客具备无线功能，把这个具备无线功能视作第一想要的这个机上服务。 嗯嗯。 另外呢，超过飞机餐的18%和传统娱乐设施的16%，就在飞机上看看电影，这已经让大家没什么意思了。 对， 嗯， 而且你想 发朋友圈嘛，就是 尤其是飞什么欧洲啊、美国呀、那些地方，一飞13-14个小时，你说在飞机上光睡觉你也睡不过来呀，总得想点事儿。 你都睡不过来了， 我都睡不。我告诉你，我只要一听见发动机轰鸣声，立马进入睡眠状态。当然这是仅包括6个小时以内的行程哈、 啊、 超过了我腰也不行，我腿也肿，我必须得走动走动。 哎呀， 到岁数了吗？ 返聘这么一位老主持人，以后你就是我们节目的老主持人了，好吧？ 可以，我承认。 你看他手都摁不好，想按一个钮摁了一大片。岁数到了，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是吧？啊，所以有这网络还是方便。 哎、但是别开着手机那信号 啊，依然是影响每个人的安全，包括您自个儿。 对呀、啊，咱们一定要找对了新的方向。 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追逐我的理想。我的方向就在前方，带着一颗年轻的心，沿途装满了理想，我的心不断地飞翔，路不断地向前伸展。 的方向。 这歌里怎么还有急刹车呀，怪吓人的。 这一声惨笑， 这都是高磊找的啊！我们出发吧，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大家如果没有网络都干点什么。 好， 江 style 鱼坑钓鱼啊，时间过得贼拉快，凑凑凑的。哦，前两天我一朋友拿了个100多斤的鱼，抓的时候那鱼太吃劲了，你知道吗？把那指甲都劈了，大拇哥横着， 哎 呦，没都劈开，但是反正刮起来，就那鱼劲儿也大着呢。 太大了，那肯定的，100多斤的，你想人才100多斤， 鱼赢了，回去了。 哦，鱼还没逮着啊， 逮着举起来，人他一看这鱼这么大的鱼，可不看看就完了，你还不 放 人 走，放了放了放了。 对对， 这 Betty 就说了，以前没网咱不是也这么过来了吗？ 可不嘛， 对吧， 没见谁为这断了气的。 嗨，都是没网了咱打开半导体啊，是吧，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半导体就是收音机啊，看看书，陪娃下下棋，听娃吹吹长笛。 嘿， 其实忙起来手机根本拿不着，就是我们俩的忙的只有晚上看看朋友圈，看着看着还就都睡着了。 所以你家是这样的，你跟你老公下棋，娃在旁边吹 吹笛，哎呦， 来呀，伺候着 啊， 就我们俩跟那下跳棋。我有一个朋友是在美国上的这个中学小学中学，然后大学上完了才回国，然后跟他说跳棋，他的地盘是那蹦蹦蹦蹦那个吗？ 蹦蹦蹦蹦， 所以他觉得跳， 哎呀， 他还可能不这么讲。程学亮说，我看小说呀，我特别爱看小说，这就是没有网络之后我要干的事儿。 对， 还有战五渣说，你们这个问题得等我几天， 怎么着， 网都没有了，我得写信回答你们。 我的天哪，那得三五天， 我们到时候会电话连线。我们来连线一下战五渣这位朋友。 可以， 你要战哪五渣？ 不是五福啊。君就说了，感觉没网了也是一挺好的事儿啊，可以静心看看书，画画画，走出去多运动运动， 真是 参加聚会。 到底你要选哪个？ 给远方的朋友写写信，回归从前的生活方式，现在网络都把我变成了死宅了。 哎呀，那你就赶紧改改吧。 对，还是个宅女，你说说，真是宅男，我们也原谅你了。 哎，不不不不，老在屋里不晒太阳，对人身体就是特别不好。 就是， 也得通通风，是吧？咱们都出来走一走。接下来广告时间，大家活泛活泛吧。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广发银行自在卡专注养老金融，专享存款利率上浮，柜台转账全免费，还有国债理财专属服务，成为会员更有商超药店折扣，详询网点。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19日，北京苏宁各店精选型号第二件半价哦。公主坟城乡商业集团华贸商厦26周年店庆啦！1月16至21日，大部分商品50%折，满减送积分，更有多重惊喜等您来。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定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咦，这银行卡怎么印着你儿子的照片？ 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照片印在卡面上， 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 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进信车险，现代智慧型保险公司，汽车非事故道路救援全年无休，24小时覆盖全国，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成员，进信车险值得您的信赖，详询400-900-6996。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最近玩游戏怎么找不着你啊？ 双十一抢了个北京移动机顶盒，大片太多，一看就停不下来，才180元，还送50元话费， 还能买吗？ 到北京移动 APP 首页或发汉字机顶盒到10086购买。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贺岁礼菜白买，喜迎门好运来，旺运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添光彩，迎新年来菜白。70.97 克拉超大彩钻，千里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转666。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不错不错，我觉得你今天报的这个都是33333333， 一堆三， 后来变成666。 哎，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三这个数字，我一直觉得它是我的幸运数字。 你这哪天可以思想要不得， 哪天也可以聊聊这话题。 不能， 就幸运数字。 反对， 哦，反对啊， 迷信思想要不得。 不是迷信吗？就是感觉嘛。 感觉它有什么用、啊、 ？Feeling。嗯， 你说了个英文，赶紧翻译。 就是感觉。 大家又该在网上说了啊，王一你又说高雷，你干嘛老高高在上？不是这样的。 不，确实是不让说。 对，因为我都是挽救他，不然他就要扣钱。其实就没我什么事儿。但是他扣钱了呢，我觉得那钱还不如请我吃饭呢。可是我低估了他， 但是也没有请客，请 他 吃过饭。 好了好了，今天的话题是说呢，如果有一天网没有了 啊， 您会拿什么事情来填补这些空白？ 对对对， 对吧？培养什么爱好？在水一方说，要是没网了，简单， 怎么着？ 我打电话聊聊天儿， 好嘛？ 哎，有一阵儿那个电话费特贵， 那时候小时候我记得安电话都特别贵， 对对对， 安一部电话就得5000多，那可是90年代初，应该是90年代初。我那时候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家安了一。 安什么电话花5000多块钱？ 真的是我爸爸单位 聊的吧？给我接指挥部，给我接学校办公室。 因为我爸的工作单位就是属于确实是比较有一些这个重要的部门、 哦、 啊，你知道吧？ 就是手摇的， 他们单位给报销一半、 哦， 自己家出一半，那也不少钱呢。90年代初2000多块钱， 是是是 啊，那时候我就抱着电话，我不知道给谁打。别的同学他们家没有， 对对对，还不如手摇能干点什么。 哎 啊，那会儿电话还是拨号吧，咔的 拨号， 是转盘的吗？ 也有按键的了，好像。 哎呦，那怪不得你那贵呢。滴滴滴滴。哎，别，我别发出这声啊！一会儿到时候谁破译了怎么办？ 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 啊， 小飞燕说，咱今天我们披萨店做活动，我一早就起来、啊。哦，是吗？披萨店的您是？ 嘿， 太棒了！哪披萨店？ 直接送也不好。 师兄，嘿，我做活动还活呢、 哦， 让你这么着、 哎、 就活不成了， 就动不了了。 Max Summer 说：“砍大山，叫这么洋气的名字，干这么接地气的活动， 砍大山好啊！我告诉你，锻炼思维啊，是不是？ 砍大山锻炼思维啊？ 那当然了，你得接得上这话。经常我被人说的半天，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接。 就是你爱砍大山不爱啊？ 爱呀、 啊，但没锻炼出来啊、 没锻炼出来。你说我这思维能力还是有问题，智商低。 我不爱砍大山， 你不爱啊？ 哎，你什么？刚才你说什么低？ 智商低？ 哎，不知道啊，不是。 我看看糖糖怎么说吧。糖糖说，要是断网了，那我可得鼓掌欢迎。来来来，掌声欢迎。那就不用上班了。我就可以在家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吃吃零食，好好享受一下难得空闲下来的属于自己的时间，也放空一下自我。为什么你断网你不能上班了？他们 跟网络工作有关系呗。 哦，网络公司啊。 对对，改专职吃零食的了。石小喵说，没有网络太悲伤了，如果是我可能会选择看书，精神世界至少我还是丰富的。 嗯， 对对，做点有意义的事。您也知道看书重要哈，别老跟网较劲了。 是，思细就说了，没有网络了，家长就可以放下电子产品，多陪陪咱们家孩子。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呀就是陪伴。 哎，你有一个刚才有个听众叫呆呆小熊说他们家昨天停电了，是吗？ 嗯，对， 还是停电还是停网了？ 哦，对，停网了，停网了。 乖乖小熊说他们家那也断网了。 嘿， 他们家也说到这话题了 啊。他们俩家不会住在一个小区吧？ 这俩号不会是一个人的吧？ 那大小号是吗？ 那一个叫呆呆，一个叫乖乖，这不差不多吗？ 哎呦呵， 呆呆就是呆意。 哦，这是我们台另外一位主持人，女主持人。 对对 对， 对， 对、 啊，得解释一下。来看看君儿， 嗯， 君儿说，真要是没网了也太好了呀，我就可以在家里补觉了。 嗯， 还报啥表啊？ 发啥邮件呀？上啥班啊？我另外普及一下啊，战五渣的意思是战斗力只有五的渣渣。 哦，这么个战五渣啊、哦？战斗力只有五啊？那您还玩个什么的劲呢？ 我应该是100是吧？战斗力？ 那不知道，他各地儿战斗力不一样， 没玩过， 有的就是到五。 好，这可怜劲儿了，就五。 那报表更累，手填。错了更改更累，我跟你说吧、哦，网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对对，嗯、发邮件还是 都得自己送过去 啊。 上不上班，没得你。思细说去逛街，终于可以不在网上剁手了。嗯，满街， 满街买。 不是这个买肯定还是能有点限度，因为他累呀、 啊。对呀、啊，他抱不动啊。 哎，对 啊， 那个就他可不存在这问题。 是是是，我告诉你，现在啊。有了什么什么某超市，这去超市的多人少了，今天下单明天全送到家里，我说真是哎呦， 那我还是愿意瞅瞅。 嗨， 只有一个，我说大帅今天没在，说他 说 呀，啊快说他， 你要把他断了网， 他有什么可说的。哎，赶紧的接下来进入主要内容。 得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说说没了网之后您想干点啥。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说说热点消息啊，好消息， 嗯，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了一个数据，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大家知道 GDP， 82.7122亿元， 牛了， 哎，比上年增长6.9%，实现了2011年以来的首次回升。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就介绍说，2017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好于预期，经济活力和动力潜力不断的释放，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啊！ 哦，大家加油啊！一起努力，都是大家一起做贡献的结果。 是是是。现在又是2018年的第一季度开始了，咱们得继续稳扎稳打，对吧？ 嗯 嗯，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怎么也得贡献0.1%吧？哟，0.1%也不少，万一呢？ 哦、天，827122亿啊！大家谁给算算？高磊要贡献0.1%， 我说错话了，我。 你就往下再降个6.9%，我估没事啊，就拿这827122亿算算0.1%是多少？高磊。 我就 男人就得说到做到， 做到啊！我做不到，我只能说到。 谁给算算啊？我们来看看另一个事儿。今年春运呢，也是呈现了三大变化。我们就说说这春运，多种变化将方便旅客回家。昨天起呢，铁路部门对互联网订餐服务进行升级，订餐预订时限由开车前两个小时压缩到开车前1个小时。同时呢，推出了动车组列车地方特产预订服务。 哎，那么从火车票网上销售情况来看啊，节前呢，从北京开往东北方向，比如说像哈尔滨、长春、沈阳，以及开往武汉、长沙、合肥、南京、郑州、西安、兰州等方向的车票，都是基本上啊销售一空了，都没有了。那么对此呢，铁路部门表示，那么今年因为春节时间比较晚，不少学生已经在放假后提前离开了北京，和上班族探亲流并不会形成重叠，所以今年客流呢将有所下降，整体呈现了前低后高的状态，也就是说是节前发送人数平稳甚至有所下降，而节后返程客流将集中形成持续高峰了。 哎，另外呢，今年也是复兴号首次担当春运服务，高大上的复兴号成为不少旅客购票的首选。 是， 这个还不是说我能回家就行了，现在包括去上海很多人专门选那趟 就复兴号， 哎，又宽又快又舒服，但是网上您购买车票的时候并不能直接选择哪些车次是复兴号列车，不然没办法了。铁路部门表示呢，目前各条线路当中复兴号列车都是固定车次，窗口购票的时候呢，尚需售票员帮助旅客选票。旅客表示，如果在网上购票的时候能有相关标志直接分辨复兴号列车，会更方便大家购买的。应该说我有一个粗浅的方法， 小窍门， 它时间短、啊、 我也觉得是 吧， 我刚想说 相对而言它时间短一点，你看看、 对，去年7月17号啊，铁路部门推出了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那么乘坐动车组出行的旅客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就可以预定指定的车站餐食，下单成功之后呢，服务人员会把餐食送到列车席位上，网上订餐下单或者是取消时间不晚于配餐站图定开车前2个小时就行了。 那么这个春运呢，订餐服务再次升级，铁路部门昨天起呢也开始表示订餐时限由两小时压缩到一小时，同时丰富供应各种品种，推出沿线地方的特产预订。旅客朋友在开车前一小时您还可以订餐，也不用下车， 对， 出站前就能将沿线特产美食全都回家了， 这多好啊。人铁路部门还提示，地方特产预订服务流程啊和网络订餐是一样的，旅客下单成功之后呢，铁路车站的服务人员呢会把地方特产送到预订旅客指定的车厢和席位上，多方 便。您好，这是您的板鸭。 我想吃小羊生煎，有吗？上海虹桥好像有。 对，你往你订到南京了，这是。 哦， 生煎没给你，给做不是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嗯， 还有一个各位，你的板鸭，哎，六号您板鸭， 这一人一只鸭， 也不错，也不错，也不错， 挺好，挺好，挺好， 感觉很有意思、哎、啊，大家可以体验体验。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儿我们说到的话题内容是， 如果网没有了，哎，你拿什么爱好来填补生活中那些空白？另外呢，提醒高磊，你要贡献的是8.2万、嗯、啊，请，8.2万是不是都少说了？ 我也觉得是 8.2万亿吧， 应该是。咱俩这数学还是算了吧， 别算了呀 啊！ 8.2万亿，辛苦您了，高磊，祖国需要你。 宁局，宁局，您重新给我制定一下目标吧。 游戏躲在泛黄的回忆里，那时候的我和你，傻傻的说要在一起，时间如水一抽离。你选择他在一起，我身边的那个人将不再会是你。你总劝我别再任性，早点找到他的身影，可儿时的承诺怎能忘记。手绢，把它放在你的口袋，你却始终没打开，里面裹着我的爱。丢丢丢手绢，把它放在你的口袋，你却始终没理睬，消失在那瞬间。 就是没事，咱玩玩小时候的游戏，丢手绢， 对对对对， 跳格子。 但又一朋友说了，天哪，没网了还受得了啊？那不得排队买火车票啊？不得着急吗？真是，所以说只能是个假设啊，看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没出现。 对 啊 ，Brand Z 就说，那要没网，我就去开个婴儿用品店。没网了，别的不说呀，出生率肯定嗷嗷提升。 有可能，哎，现在您开着婴儿用品店也挺受欢迎， 也挺受欢迎。 对对对， 是是是， 做点有意义的事儿 啊， 没什么不好。 就是 啊。吃瓜群众，要是没网了、我的爱好就是吃，利用吃来填补空白，吃吃吃吃吃吃吃，哎呀，累死我了，我的胃不舒服。 那是，您怎么就不能改变一下思路啊？您就做，做完了以后让别人吃， 做完再我吃吃， 让他们胖去， 好歹占着点时间是吧？啊， 瞅瞅就说了，断网太好了。估计孩子们的视力都能提高一大截儿，再也不用天天一回家就捧着什么 iPad 手机做作业了，我也能享受用。 对，老留这种作业，我觉得也有点问题， 都是在网上 啊 做的， 是不是稍微留点传统作业？这咱们看看啊， 是，也能享受用现金支付的快乐，感受钱的真实存在。 对，今儿早上出租司机就让我感受了一遍， 怎么着呀？ 您还是给现金吧，我们加油都得用现金， 方便于人嘛。 对，然后我零钱只有23，后来给了15，师傅找了我25，你猜我打车花了多少钱？ 你再说一遍，没听。 我的妈，这都不明白，算了，没法跟你说。金子说了，我养这个花鸟鱼虫 啊， 我要去旅游。那你要养这些，你旅不了游， 真是 不踏实，心里 照顾他们也得。来，请教我靠谱青年说，送媳妇儿上班的路上听到今天的话题，媳妇儿就对我说：“嘿，没了网，我看你还怎么打游戏。”我渐渐地回复了一句说，我去打单机。 对，就是跟我们那个导播 导播小哥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太逗了。单机游戏现在还多吗？是不是就是那种插卡的呀？ 单机游戏现在都是，比如贪吃蛇 魂斗罗 叫单机游戏、 哦、 贪吃蛇就是单机游戏，玩过没有？ 贪吃蛇玩过， 对， 哦，那就属于 扫雷，就单机游戏，就不用联网的， 哦、 啊、 自带的嘛。 当然现在单机游戏也有很多更新的，挺有意思，比如单独那种消消看啊什么的。 嗯，消消乐我玩过，可上瘾了。 谢谢汤姆约说，如果网没了我就当倒爷买卖黑白屏手机 啊。 网没了还要黑白屏手机有什么用啊？ 就是啊，顶多打个电话发个信息。 没有网了发什么信息？你那蜂窝数据不是网络啊？啊，明白明白、 啊、 就是移动网络， 移动网络、 哦、 对对对，那还能 行，互联网没有了， 是是是、哦、哎呀，问号就说了，说我刚起来，各位对不住了，刚起来刚起来，8:20您才起床， 主要对不住是谁呀、 啊、哎呀，是在讨论没网这事儿吗？没网太好了呀，我就可以拿出好多时间健身，我就觉得我可以专心多了。那您健身的时候没事就自拍呗，是不是这意思呀？ 哎，您要没网呢，接下来我们这些消息可以填补您生活当中的空白啊。我们来说说文娱资讯。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1月1日至31日，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进店送福包等给力活动，让您畅享实惠，欢乐过新年。同时，菜百推出多款生肖贺岁精品，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田、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以礼宜藏，更有单粒70.97克拉大钻级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哎呀，这文娱资讯都够爆炸的哈！消息就是夸夸夸，来看看《中国诗词大会》第3季确定将于今年春节再次登陆央视。央视科教频道日前公布了2018年的节目安排，其中除第3季《中国诗词大会》外呢，科教频道的经典王牌节目《中国记忆》和《中国好书》将全面升级，而《百家讲坛》《读书》《探索发现》等三大文化栏目也将全面改版，一批全新的科技类节目也将逐一开播，《科学总动员》《解码科技史》《创新一线》《飞向火星》《科技盛典》等等。节目将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展示科技成果。 小 采用这种机密的方式来保护吧啊！ 啊，我小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特别爱买一本杂志叫《奥秘》， 嗯， 就那时候还有探知性。现在 真的，我看过一个，就是我印象特深，《奥秘》上讲就是一个、嗯，就欧洲吧， 啊、 嗯，他们就是说最后。也不是古代了，就是近代的事儿。 嗯， 她非说那个女的谋杀她丈夫，因为在她丈夫尸体里身检查了出了砒霜，很多 好像我也看过那个， 很多很多年过去之后，发现那是土里含那个 对 化石、嗯，对，所以就那女的就等于被冤枉了。哎，好了好了 好 了 好了， 说些什么呢？ 说回正事儿， 都是你。 好好，咱说点再说点有点遗憾的事儿呗。昨天中午，中国有嘻哈冠军之一盖的名字被刷到了热搜榜上。为什么呢？有知名音乐博主陆续爆料，盖恐怕将退出歌手比赛了，而替补歌手将是49岁的流行乐男歌手、音乐制作人李泉。之后盖在粉丝群当中针对此事是给予了回应，他说我觉得知足了，尊重所有的选择。 嗯，大家也不必特别当真，这是个节目、嗯、啊， 是， 当然它也是比赛、 啊、 但是没有那么的就是 严格， 对，不一样不一样，它主要是个节目，让大家高兴就行， 是 啊，咱们也可以除了唱歌之外更多的关心其他的劳动层次、 嗯、 啊，这个东方卫视呢代际相亲交友节目中国新相亲哦，明天播出 哦， 跟以往的这种荧屏相亲节目不一样，中国新相亲中的男女嘉宾将带着爸妈来相亲。 之前不是有类似的吗？就 一家人在代际观念的冲突中朝着同一个幸福的方向努力。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有点看热闹了，这又变成 就之前金星主持那档节目就是带着妈妈来嘛， 哦、 主持不那个相亲， 反正就是带着妈妈来主持，那就没他什么事儿了。妈妈们都厉害的、嗯。 再来看个电影吧，印度影史票房前5名之一的《小萝莉的猴神大叔》正式定档了。3月2号元宵节，电影《小萝莉的猴》。猴神大叔讲述了一个拥有这个信仰的印度大叔帮助巴基斯坦哑女与父母重聚的故事，虽然说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信仰，最终却一起踏上了艰难的寻家之路。 对对对，大家不要被这个名字听起来觉得莫名其妙啊、 嗯、 但是这个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你想想，这本身文化中存在冲突，信仰中有冲突，但是又有没冲突的地方，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哎、 对吧，从不信任到信任， 是 真的不容易。 嗯， 再来看看追光动画第3部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定档4月5号上映，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一对猫父子之间关于爱和冒险的故事。小猫斗篷厌倦了家养的舒适生活，就想到外面去看世界，喵， 哎，这不乖的斗篷就挨揍了啊！没有，斗篷毅然离家了，离开了家啊，去寻找传说中的猫的桃花源。而猫爸爸毯子，你听听，名字就是从毯子是铺地上的，斗篷就得飘起来， 好嘛！ 为了寻找孩子，也踏出了自己的舒适区，走向了属于自己的冒险之路，塑造了一个勇敢的父亲形象。哎，我对这动画片还有点期待。 但是实际生活当中，猫是不是特别的独立啊？ 它比喻的是人呐。 哦， 比喻的是人吧？ 我想， 对不对？ 想多了，想多了。 其实伟大的是爸爸。就孩子因为不了解他，勇于冲出去。 嗯， 你如果你都了解，就知道外面危险，家里舒服，你还敢冲出去？为了自己的孩子，真的是父爱伟大。 没错啊，来，我们继续看电影，说说继22之后又一部讲述慰安妇题材的电影《大韩》正在院线上映。该片由张月平执导，鲁元、许巍、李可等主演，直接反映了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妇女的暴行。影片名为《大韩》，但并不寒冷压抑，而是有一种从最寒冷当中走过的温暖。 嗯，这个我想多说两句啊，就是22啊，《大韩》这些电影都很好， 是 特别好，因为很多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有一定年纪的朋友，他都不了解这个当时这个日军侵华战争中做下这种做慰安妇这种暴行到底是具体做了些什么，不了解。 嗯， 所以让大家了解我，但是这个非常非常好。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因为他拍的就比如说揭露这个暴行啊，非常直白。 嗯嗯， 那可能会让有一些年轻人或者说比如说心灵脆弱人不敢走， 接受不了。 对 对， 所以是不是往后我们再发展一个层次呢？能用一些让大家更缓和的方式，这样能有更多人去关注他。 对，但其实 真的是应该我们每个人都要去了解和知道的。 对， 太重要了。 没错没错，不能够忘记历史。 对， 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22这部电影啊，已经是有所很大的改观。 对对对， 他的视角是通过就是现在这些 现存的， 对，现存的， 还 生活 在 这个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生活，包括他们的子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用这个视角来讲述的这个故事哈。 嗯，一定要关注这个题材啊，各位，这不能忘记啊。 是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哎，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想干点什么呗。 好， 是吧？ 嗯， 米青说了，哎，那是不是可以看书啊？ 可以啊。 网络如此先进的现在已经懒到不想看书，全靠听了。听记不住， 那是过耳朵就忘。飞扬就说，要是没网我就去开个咖啡和花店。 哦， 所有人都回归了实体行业，搞实业。那些什么庸俗的直播键盘侠什么的啊，那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庸俗的直播就让他自个儿，他没有机会庸俗了。 对， 啊，不，但是有的人反正他老想庸俗，你这样就得教育他，你知道吗？ 而且社会环境也都进化了呀，家人又能聚在一起，一块儿在客厅看看电视了，多好啊。 嗯，哎，这个一家人团聚的感觉真的特好。 真是 Jackie 说呢，画画啊，我还可以吹口琴啊，绣十字绣啊。哦，太多了想不起来。吹口琴， 小 时候咱没听过了，都要上口琴课哈。 我们原来，对啊，我刚想说小时候专门有这门课，我的口琴我买了好几把，现在没有一把找得着了都。 那你会不会吹啊？到底 会吹。哆来咪发嗦，嗦来发咪来哆。 这是真是会吹牛吧？你谁不会在这儿哼这个音阶？ 那你说你会吹什么成曲吗？ 啊， 就是完整的， 一闪亮晶晶， 啊，那也行是吧？哈， 欢乐颂 哦，甘愿就说了，我来北京18年了， 甘愿啊， 我听高磊哥的声音14年了，买过的收音机记不清楚多少了，我今天过生日，磊哥送一份生日祝福吧， 快快快，最后19秒，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甘愿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oh yeah。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 一会儿见啊，别走开。 2018新年到，福满全家，卡罗拉新车到，汇至万家。1月31日前，至高享首付60%，2年零利率，更享购置税补贴。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 一汽丰田，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19日，北京苏宁各店精选型号第二件半价哦。公主坟城乡商业集团华贸商厦26周年店庆啦！1月16至21日，大部分商品58折，满减送积分，更有多重惊喜等您来。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71-888。一汽大众。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特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哒哒哒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呢关注旅游天气，我们有请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分析师李焕安老师。您好。 你好，早上好。 早上好啊。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以及最近周边的出行的天气情况好吗？ 啊，北京今天呢有点冷空气要过境北京了。这个过境北京呢，但是别害怕，这个温度不会下降，反而会在比昨天的基础上还要再回升2度左右。昨天是最高气温在5度上下，今天预报的最高气温为7度，风呢是报的2、3、4，报了3个等级，实际上大的时候也就是4级，那么大部分时间就3级左右的偏北风，这个风对于冷空气过境来说还算是比较小的风，说明冷空气的强度比较弱，所以啊它来的这个悄不声息啊，走的也会很快，在这北京驻留的时间比较短，所以从明天开始就要出现降温的天气了。那么这是咱们北京的情况，当然早晨这会儿呢，像东部南部地区能见度还不是特别好，主要还是受到霾的影响，所以空气质量也还算是比较差，但是情况都比较轻微。那这个冷空气呢，在大概在10点到12点之间，这个风就要北风就要起来了。尽管它比较小，但是呢，还是对这个有清除的作用。所以我们盼它风早点起来，但是现在风整个来说都比较小的。这是咱们北京的情况。那么咱们周边呢，和咱们北京呢，除了温度上有些差异之外呢，其他差异并不太大。当然，你要再往南走，石家庄以南地区呢，这个空气质量要比咱们这要差多了，那个霾的影响是比较重的。而且再往南，像河北的南部、山东的西南部这一块，现在都是大雾天气，你这个出行可能有的高速路可能会出现封闭的状况，但是在北京周边这块还是没有的。如果说往北，现在张家口这边呢，气温现在是在-10度左右。那再往北，滑雪场那个地方更低一些，现在是在-12。承德这边呢，基本上是在-14。当然，最高气温还是要回到-2到-4度之间。这是今天周边的最高气温的情况。天津的状况和咱们北京有点类似，最高气温基本上是报到6到7度。整个来说，咱们北京周边出游来说，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对天气来说。只是因为在这一带很长时间没有下雪了，所以天气比较干燥。那像张家口以北地区呢，今天中午前后还会出现4、5级的偏北风，那边风稍大了一点，其他状况还算是不错的。 嗯， 好的，谢谢李老师啊，也祝您今天愉快，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刚才呢，听到我们这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分析师李老师也提到了哈，这个有些地区还是有些轻度霾呢，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呢，再来关注呢西部地区联络线富石路田村路段到定慧桥以及复兴路木樨地路段西向东方向，莲石东路东段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西向东方向也是车多流量大。目前呢，在南五环旧宫新桥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一起事故，请后车呢注意避让。同样发生事故的地段还有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下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事故的，后车短暂排队当中。北五环来广营桥东西双向各有一起事故，东向西短暂排队，西向东拥堵就更为严重了，队尾已经排到了仰山桥。而目前在东三环国贸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排队一个桥区。西三环航天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呢断续车多，接近了立泽桥。在西四环定慧北桥南向北的方向呢，中间车道有多车事故，后车排队也比较长了，队尾已经排到了岳各庄桥。应该说早高峰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也是这么一个高峰中的高峰阶段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平和心态，咱们少发生事故，这样呢你平安我也顺利，大家都快快乐乐，我们一起出发。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亲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哎，你的账算最后算清了？ 真的呀。 Jackie Low 说了啊哈，820000亿是82后面12个零，0.1%还是千分之一，去掉3个零，就是82后面9个零，820亿啊！高磊加油！ 大早上起来你就说这事， 你比800多亿，之前算你80000多亿， 800多亿，我今儿我连。8000块钱我平时都少见，我卡都不在我这儿，在我媳妇那儿，你说让我800多亿， 哎呀，问弟妹要吧， 我蒙事儿 的，要不怎么改弟妹了？真是见钱眼晕啊！我这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啊，让高磊去存存钱吧。这个做贡献吧你， 我存不出来，我 国家花这么多钱也行， 那可以，你先给我。 不，国家不动白给你互动， 行， 不是互动也不行、啊、 没有这钱来啊。 今天就是网没了，您拿什么爱好填补这个空白？各位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 对， 直接交流互动。 是 朋友说，那你怎么不像吃喝玩的大搜索似的，有一跟节目同名的公众号啊，我们也想啊。 没那么多机会嘛， 政策不允许，不是纪律不允许，我们是不能太分散。 对， 来看看， 嗯， 会数小阿姨说的，如果没有网了你做什么，我告诉你们，阿姨就比你们不惊慌，你看看这稳如泰山的感觉、啊、 阿姨一般也不怎么用这网、嗯、 我们很适应，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哦、我跳广场舞去啊，我看书啊，我教育第三代、啊、我告诉你， 以后跳广场舞就不能微信呼叫了，在楼底，哎姐妹们下楼了， 你二的大爷呢？干嘛？ 行行行行行！ 哎呦， 你这听着像要巡山的，跟我们跳广场舞的阿姨不是一个， 不是一水平。 对， 哦、 不是一路，不往一块走。 好好好， 你去巡山吧。思细说：“我没有网络，家长就能放下手机多陪孩子，这有什么不好？”小熊说：“我们几个小哥们约一起玩局网游，嗯、没网 没网了。” 哦，他也说了，对啊，我没网了，打打牌吧。 自己否定自己， 对对，顿悟了啊、哦，对，没网了，嗨。没网了还打的网游，看见我了吗？李婶说了， 啊， 李婶说，如果没有网可以看书和旅游，哦，都是动静相宜。 没错啊、嗯、，Vivian 娜就说了，没网就好好打理我那些花花草草啊，拉着我老公陪我逛花卉市场，毕竟没有网可以玩游戏，哎呀，太高兴了，看来她老公没少玩，还可以做做 DIY。做些小物品送给亲朋好友，其实想想小的时候都是妈妈给我们织毛衣， 真的真的， 而我啥都不会， 赶紧练习起来吧、 啊、 你看人蓝天 啊， 写字看书听广播收拾屋子，我根本对网就没什么爱好、 哦、 平时也是这么过的、 哦、 厉害了。 你说小时候你像我们那些衣服简单的褂子裤子都是我妈用缝纫机嘎着嘎着就给我们做出来了， 砸的， 对 对 对， 你看我妈是针织厂的吗？ 那材料从哪儿来的呀？我问问。 买钱不是花钱买的。 哎呦，你们家厉害，买钱 啊！急的我。 1970说没网很简单，看书、旅游，找老友小酌，吹着牛。 嘿， 哎呀，一杯小酒，嗯、哎， 看谁吹的厉害， 谁吹谁有， 越喝越有、哎。 那个瞬间呀，大家觉得吹着牛也就吹着牛了，但是别把吹牛成为习惯， 是 哪儿都吹， 那 是、嗯。领导交给我吧，我跟你说，3年之后，高磊一定给你800亿，你这。 你给我搁哪儿我也变不出来800亿呀、啊！我 是他都数不过来这零。 哎呀，淡写流年说了，如果真没有网挺好，网络夺走了我们太多东西，最远的距离莫过于你坐在我对面却拿着手机和陌生人聊天，如果没有网络每天下班就可以多和家人聊聊天，多陪陪老人和孩子了呀，对不对？ 是是是，南城李叔也说、啊、没网看娃呗，嗯，也就这样了。娃大了还不愿意让你看， 遛娃 以为呢，对不对、 啊、 娃大了之后他你老看着他他烦， 是 对吧？ 但是 去都带我，我不愿意去。 我决定啊，就是以后我们家娃要长大了以后、嗯、真的是要教给他好多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别让他天天看 iPad， 什么 最好别由你来教， 嗯，那别这样，我都会 在同龄人中很难胜出啊，这 什么推铁环啊，什么扔沙包啊，跳房子呀、啊、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哦、丢手绢， 我就那我考考你、啊、迈步和脆迈步有什么区别 啊？这是什么游戏啊？ 我天， 这真不知道，冰棍化了我也玩过， 叫冰棍吧， 冰棍化了 啊、 哦嗯、这刚才你说的是什么呀？ 就是迈步啊，你咱在那你迈5步我迈3步的， 你们那儿进街了，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个， 不许上街， 我们就是跳房子，就是扔包完了以后跳房子，好像 这有什么区别呢？你是蹦的、嗯、我是迈的 啊、哦、对啊，我们更那什么一点， 有什么呀？这还画出369等，你这样的人教出孩子能好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一会儿收拾一下高磊，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这是旅游和全球趣闻， 我先 旅游消息和全球趣闻， 是是是，出去溜达溜达。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我们讨论的没网的问题 啊， 大姐态度，方锦平发，方锦平啊说，怎么着打牌拱猪不行吗？为了证明自己会拱猪，还发了一个一群老哥们老姐们一块儿打牌拱猪的，醒醒醒醒，当然醒，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啊。 最重要，你看见了吗？照片呢？人戴那帽子都是那个猪耳朵型的， 对 对，兔耳朵 啊、哦，兔耳朵呀！ 我的妈呀！ 猪旁边，你看见前面耳朵都耷拉下来了， 那是没弄好，那兔耳朵别上去的，什么眼神呢？那是长那样吗？长条的能是？那是哪个小动物？ 哦，那就是兔子。 哎呦， 哎，他们家打牌这桌布不错哎。 真是不怕高磊那什么，就怕高磊惦记 着。 来吧，说说旅游的消息。 嗯，再来说说，说说这条吧先，先啊，顶风作案这事儿哈。 对对对，到哪儿你都不能干坏事，干坏事早晚得让你知道、 嗯， 是吗？关于雪仙的雪乡的负面消息，最近一个接一个。一段中国雪乡风景区导游谩骂殴打游客录音，近日在网络曝光啊。那么社会各界都很关注。记者16号从黑龙江大海林林业地区公安局获得消息说呢，已经在哈尔滨抓获了这名导游，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啊。 嗯，好，那么回顾一下，2017年12月24号上午，大海林林业地区红旗派出所接到游客宗某报案，黑龙江省桃园假日旅行社导游江某威胁游客另行购买旅游项目，并与其发生肢体冲突，经管理部门协调无果之后，江某逃逸， 还逃逸了 啊！ 当时他不说姓江，他自称姓李。 哎， 事件发生之后呢，大海林林业地区公安局迅速立案展开调查，确认这个江某强制消费、打伤游客情节属实后，派出精干警力在哈尔滨市蹲守了很多天，终于在1月15号将嫌疑人江某抓获了。那么针对近期发生的旅行社宰客、强制消费这些事件呢，大海林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旅游局局长刘忠才提醒广大游客，如果在旅途当中遭遇导游强迫消费等等行为，游客您可以拨打12301国家旅游局服务热线进行投诉。如果在雪乡景区内发生类似问题呢，除了打以上的投诉电话，您还可以留意景区内随处可见有公示牌，这个上面有400000453、400000453这样投诉电话的内容啊。关键您得打的时候也得注意安全啊。 对对对， 别发生冲突， 是 受伤了不止。那另外呢，人家这个旅游部门也承诺了，对游客投诉的问题要及时的查办处理，确实的维护游客利益。您这确实得及时了啊。 嗯， 频频发生这样的消息，像因为这个印象很容易形成。 对， 但是想扭转这个坏印象， 那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那还不如没印象呢。 那是没错， 所以您得下大力度了。嗯，我们也希望雪乡能变好，这样我们也能玩得高兴。 对，因为我们喜欢去， 而且人雪乡也有好好的这些经营的人，那人家就跟着你吃瓜唠了。 对呀， 就你这些这个不好的影 响，一马勺坏了一锅粥啊。 据说呀，在这个旅游圈当中啊。从业者当中，就是说也有叫北有雪乡南有丽江的这样的说法。 哦， 这种说法呢实际上是说的是旅游资源啊，整体不是资源，旅游资源服务整体发展的一个不平衡的现象。不均衡，你不是说光发展了某一项，那其他的服务啊等等没跟上，这个不行， 那游客肯定接受不了。 谁也不是说为了看雪得豁出自己去。 嗯， 对吧？ 对， 长远利益我们要走得更远更好。 是啊，但是如果您要是想去远地儿的话，接下来这条信息您可得注意了。 对，这地儿您就别去了 啊。对，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发布了公告，提醒在菲律宾的中国游客近期暂勿前往马蓉火山景区。公告说， 这是有原因的。 对啊，我们告诉大家原因。从当地时间的1月13号下午起，菲律宾马蓉火山开始喷发火山灰，目前已经有岩浆溢出。 哎呦， 从首都马尼拉飞往马蓉火山附近的里雅什比市的部分航班已经出现了延误，或者是直接被取消。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已经于14号晚将马蓉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提高到了5级当中的3级。目前的附近居民已经有序的撤离了，火山半径7公里之内不允许再有人进入了。那么根据预测呢，火山活动有加剧可能，并面临进一步喷发的危险。 嗯，所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特别提醒在菲律宾的中国公民暂勿前往马蓉火山景区，已经在该地区的旅行人员请尽快的结束行程离开，如果您坚持前往可能会导致当事人面临极高的安全风险。这坚持前往你是要干嘛呢？是我不能理解。使馆同时提醒说呢，在非中国公民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的报警并寻求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协助啊。 您得听劝 啊。我突然想到，可能有的人爱照相，我去照照这火山摊吧， 老觉得没事，巨婴心态的不行。 叫熔岩浆 啊 啊，这个有点幼稚， 真是 有点幼稚， 太让人担心。 不能为您叫好，为您叫好的人，您得跟他拼命，他就把你往这真是 往火坑里推， 这绝对是火坑， 往火山里推了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班牙。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近日说，法国是2017年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国家，西班牙有望取代美国成为2017年全球第二热门的旅游国家啦。 嗯，你看谁表现好我们就去谁呢。根据世界旅游组织数据呢，2017年全球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啊，全球的游客数量达到了 13.2 亿人次。 嗯， 比你800多亿差点哈，比2016年增长 7%， 在过去七年当中增幅最大了啊。 嗯， 全球经济增长以及来自巴西和俄罗斯的游客增加，这增加了旅游开支， 是是是， 使得这一年呢全球旅游业也得到了提振。嗯，你看看咱们这什么叫金砖四国有没有？ 有， 对吧？啊，你不要小觑我们的力量。 是，你就别提那800多亿了，我一听我就不寒而栗呀，我就。 你表现的好一点，你这样只能算板砖，我觉得。 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也许我不像别的男人那么聪明沉稳，但你应该明白我的真心有几分。请别再隐藏你的渴望，你就坚强，有人整夜不休默默陪在你身旁。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受多大的伤，有个人愿意为你分担。让我陪你吃苦，让我给你幸福，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一个爱的国度。让我陪你吃苦，让我给你幸福。 看看四一也发来的照片啊，确实有摄影师在那拍到了火山的情况。 嗯， 当然刚才这个话我也想修正一下，因为有专职的摄影师，他是新闻摄影师啊，或者特殊的一些摄影工作者， 嗯，对对， 他需要前往，这个咱们是工作没有办法， 另当别论。 对，就是你要去旅游的朋友，我们说还是先别选择这个地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来看看恋君一生说没网，那我陪闺女学习去，我去博物馆。 那好啊， 我抽空看看书，我听听音乐，收音机。 我小的时候真的是每周去一次，当时还叫历史博物馆 啊， 每星期周末都去。 真好， 一直从小学一年级去到五年级吧。 我就特别佩服王毅，这不是真的啊，我就不是这不是，这不是，我这一定是。 行了，咱们说别的吧。我这个人大度， 我 就别聊这些，哎， 嘴笨拙舌的。我的意思就是我特别敬佩他这一点。 行了，别说这些， 哎， 就没有什么意思。嗯， 八百多亿那事儿能抹了吗？ 不能，绝对不能，这更不能了。这个第二说了，如果没有网络，逛街的频率就提高了，不能网购，一周怎么也得逛5天吧。 哎， 您干脆去做导购得了，你这一周逛5天街的人， 我现在心情难以平复。 都不关心店的互动了吗？ 对对对， 你不要这么自私。 哎，来看 Label 就说了，现在有网我都坚持，就是现在有网的时候我都坚持看书写字。 哦， 2个小时啊， 忙着忙着忙。 要没网了我就多看看书多写会儿字，这绝对没毛病啊。 没毛病 没毛病没毛病啊。Ericsson 就说刚打开收音机没网，那不是美国网球公开赛吗？那是高垒天下，大家联想还挺广泛。 这个厉害，这叫语流音变 啊！ 哎，赏声呢排在前面的时候，它就自动发成了，就三声发成了二声。 哎， 美就是没 网，没 网，对，发成了没。其实它是，啊，我们一帮说没网， 没网 啊，哎，对 对， 所以简称也不能轻易用，这容易这样啊。 剑就说了，两位好啊，小时候没网，我就拉着全家人一块玩纸质的大富翁游戏。买地盖房子， 啊，有 、啊，我们家仨孩子，加上我爸妈，玩的可高兴了。 有、这个于进国说，你刚才那战五渣那是七龙珠的专有名词，战斗力只有5啊，那个是那就太低了，那个没上限，那战斗力 是， 对，那只有5，你说受得了吗？ 啊。王小拽说没网我不玩电脑我不用手机都不可以，平时我对这些依赖也不是很大，但是不能不听876啊，不听我就浑身别扭，我这是真的接受不了。 哎，怎么那么让人感动啊， 真是， 我不来这上班也浑身别扭，嗯，怕被开除。 这是心里话， 太高兴了，放出一段广告吧。 好嘞，来，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 远远超出想象。 众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档，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你要说说全球趣闻啊？ 嗯，好嘞。 可以啊，你说吧。 说说莫斯科，莫斯科人缺日照，雅库特遇极寒，怎么回事呢？每年12月份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都难得出现艳阳天，日照时间一般都是全年最少的一个月。 哎、 然而呢，去年的12月份，莫斯科全月的日照时间不超过7分钟。 7分钟啊， 跌破了历史记录。 哇，这7分钟太珍贵了。 哇、哦、都晒不着太阳都。 对对对对对。 啊，俄罗斯气象部门就介绍啊，气象部门负责人就介绍，一方面呢，就在俄罗斯多个地区的气温接近降到了新低之际，莫斯科气温反而比平均水平高出 5.8 度。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受气旋影响，莫斯科上月啊，阴云密布的天气增多，使得太阳难得露脸。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莫斯科上个月日照时间严重缩短。一般情况下，莫斯科12月份平均每天能够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日照时间， 也不长， 也不长， 真是不长。最近的俄罗斯多个地区也遭遇了极寒的天气，在莫斯科以东大约5300公里处，雅库特地区15号部分地点的最低气温仅为零下67摄氏度，逼近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了。雅库特地区民众也习惯了严寒，即使在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当中，学生也是照常上课的。 哦、 但是零下67摄氏度还是相当少见的，当地学校15号宣布停课啦。 还是在家歇会儿吧。 嗯， 对吧，估计那网都冻掉了，冻断了。 没说不上网的事儿了、 嗯、 注意安全吧。 是是是是是。 他们都能平安。 嗯。 这还有一个特别平安的是南非的一个小动物， 对， 可爱的小猪。 嗯。 啊，它开画展了。 啊。 本来呢，这个4周大的时候要被主人啊，从当地农场给救出来了。 哦、 本来是想把它做成食物的。 对对对、 啊。结果呢，有主人把它收养了。获救之后呢，小猪也开了挂了，展现出不凡的绘画天分，没事就咬着画笔在纸上涂啊涂啊涂。 哇、 哦！那它用色和线条那是非常大胆的了，因为没有限制，它、 嗯、 不了解。 嗯。 画作很犀利，这风格 是。 于是乎，有人给它起了一名字啊，叫毕加索。 嗯，我 毕加索这只小猪毕加索已经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一只会画画的小猪了，如今它还将成为世界首个举办个展的小动物啊，就是个人绘画展， 就在今天个展将会正式开幕。 妈呀， 厉害了，这小猪， 我是一个多么没有天赋的人。哎，但我觉得就是我规定太多了 啊， 我也是 想法 咬着画笔来。嗯， 你那没有人给你开画展 是吗？ 啊， 太不像话了！你们这些俗人， 你跟谁说理去？ 哎呀，反正你有800多亿呢，我也别跟你说了。 得了吧，我。 天气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再给大家说一说。今明两天呢，本市都是高空受到西北气流控制啊、 嗯， 天气呢以晴为主，扩散条件不错。昨天已经进入49天了，所以呢，这个比较历史同期气温还是偏高3到4度吧。 对 啊，刚才我们的气象分析师也说了，虽然冷点了，但是也不至于就。 嗯， 那么冷，大家不要担心。 嗯、对、啊， 但是也不要轻易的减少衣服。 但是下周真的是要降温，最高气温都会在0度以下，一定要注意保暖。 这个我们也经历过了、 哦、 啊， 是的， 爱护自己一些，多多喝水，注意保暖，不要上火，不要感冒啊。 嗯，陈店就说了，没网太好了，终于想起来把书架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土却还没有开封的新书拿下来好好读读了。 嗯，看一本拆一本，不然落土不好弄。 嗯，这倒是实际。哎呀， 我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啊！有网我们也能培养点别的爱好。 对，没错， 多美好，多丰富啊！ 是啊， 嗯， 又到了周末了，咱好好计划计划呗。 是啊， 比如说请高磊和王一吃顿饭什么的。 我不去，我不去啊！高磊去吧。我是王一， 我是爱吃的高磊。 嗯，高磊是个好人，做贡献啊 啊！ 稍后的节目是诵读小站 啊，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 周末愉快啊！ 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制作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我的